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二工作日的第一天，大家打起精神了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3度，最高气温23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2到2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2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云居寺、银湖洞都在13到23度，桃源仙谷在11到22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如何做好时间管理，提升工作效率呢？三天的小长假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够呢？没玩够没有关系，接下来的几天还有11小长假在等着我们。放假的事咱们先不管，毕竟工作日的第一天，我们还是要以提高工作效率为首，比如拒绝拖延，制定工作计划等等。我们以制定一份月计划为例，首先呢，你要写出月目标，比如说10月份，也就是说计划整体10月概括性的大计划，做一个月计划的看板，然后呢去想你要如何实施这个计划，将具体的实施步骤写下来，作为一个小小的任务，再对这些一个个小任务进行时间划分，什么时间去完成哪个小任务。对于这种计划呢，它还是很好完成的。咱们北京最有风情的呢，就是胡同了。然而有关于胡同的小秘密您知道吗？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胡同呢？是像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吗？据我所知啊，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629条，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357条，并有30多条胡同历经清朝民国时期一直不走样的叫到现今。据说啊，清朝时大约已有街巷胡同2076条了，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978条之多。北京这么多胡同，您还有哪个没去过呢？你去过几条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我绝对不逞强，该属于我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陈琦，来自李荣浩《老街》。老街这首歌呢，是李荣浩典型的成熟作品之一。他通过一条老街将人们拉回到了从前的回忆里。一句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想不起当年模样，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，不知又唱哭了多少人。在李荣浩的作品中呢，我们看不到一点点青涩，他似乎从刚刚出道就知道什么样的歌曲能够打动到人心，什么样的歌词以及旋律能够吸引观众的耳朵。